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本人李老怪。 哎，这好。 李老怪，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 请问老爷，我们当乞丐犯了哪条王法呀？ 对 呀， 犯什么王法呀？ 这倒不犯王法。 那为什么要把我们驱赶出城呢？ 这是 凭什么？ 凭什么？ 哎呀，事出有因，得罪各位了。 不就是皇上要来吗？啊，我们当乞丐的，他也是皇上的子民呢。 对， 就是皇上，他也不能不要我们呀。 这，这都督府的告示都贴出去了，还请各位多担待吧。 各位活路了，还怎么担待啊？ 这可是父母官，我们找你们想办法。 香哎，好香哎，哎，这老爷是不是正在用膳呢？ 哎呀，真香啊！ 真香啊！ 哎，老爷，我们弟兄可都饿得白眼珠子发绿，黑眼珠子发蓝了。 就是，哎， 敢问您老吃的是什么？ 我 哎，大家看，哎，老爷这可是又有酒又有肉啊！ 哎，你们敢推内侍的蛮力啊？ 今天是老爷的五十寿辰，好不容易才备下这么一点薄酒啊！ 是啊，哎， 今天是老爷的五十寿辰，哎，弟兄们，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弟兄们，哎，给梅的老爷拜寿啊！ 哎，不必多礼。 二拜酒肉， 二拜酒肉。 妈的，这怎么拜起酒肉来了？ 李泌进屋吃啊！ 吃啊！ 哎呀，不许吃，不许吃！这是老爷的寿宴，我们这几个菜不容易， 好啊，你们杀爷杀到老爷家里了，这还了得？哎，给我滚！ 哎哎哎！ 你们快走！ 哎，算了算了，就让他们吃吧，别管了啊。人饿极了，王法也难尽，身为父母官，不能让子民免于饥寒，这想来惭愧。让他们吃了，这我心里头也安生点。 好呀， 是吧？ 行 了，哎呀，这些酒饭虽然没吃饱喝足，总算垫了点底儿啊。 李老怪，你们吃完了喝完了，就快走吧。 哎呀，这顿是吃了，那下顿呢？ 就是啊， 明天后天呢？ 是 啊， 除了我们，洛阳城内还有那么多难民乞丐，他们怎么办呢？ 就是他们怎么办呢？ 这 些人呢？ 没的，老爷，我们知道驱逐乞丐的告示是狗都督魏德安贴出去的，可是您身为本县的父母官，您不能不替子民说句话。 对 呀， 您是父母官， 这你们就放心，本县一定为子民说话。哎呀，你们稍安勿躁。 我们也知道您这小胳膊拧不过魏德安这条大腿，您说话他也不管事儿，所以请您带上我们一起去都督府，叫魏德安停止驱逐乞丐，立即放赈救灾。 对， 这本官如果带着你们去都府衙门，无异于造反作乱呐，此乃大逆不道，万万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 我们就知道您不去，哎，我们可是吃了扁担，横了心了。 对对， 弟兄们。 对， 把葫芦的锅掏出来。 来了，葫芦， 葫芦， 葫芦，这是， 梅大老爷，您看见了吧，我们是一人一个葫芦，这葫芦里装的都是烈性毒酒，三不倒。 三不倒， 您要是不带我们去找魏德安，您就替我们收尸吧。 对， 收尸。 不能，不能，这千万不能喝呀，不能喝呀。 看来梅的老爷还是怕闹出人命。 各位，各位，有话好商量。